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三位真火继续播出。我们再来扒一扒彭于晏抢的那台车之前啊，我再给大家来安利一个好玩的活动。7月28号在成都的国色天香将开启小明同学奇趣狂欢节主题真人游戏派对、啊，名字有点长啊。其实奇趣狂欢节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游戏，针对咱们中国年轻的朋友来量身打造的一系列好玩的真人游戏项目，里边包含十多种的这种涉水游戏项目等等、到时候会有神秘嘉宾来进行空降啊，可以期待一下。咱们说回来 、 彭于晏抢的哪台车呢？ 彭于晏抢的那台车就是最后的，叫道奇 D8。 在我印象当中那台车挺亮眼的。 对，它那种金色有点类似于玫瑰金吧。 对，它是金色， 哎，跟我这手机颜色好像， 哎，就有点像那个， 是啊， 就苹果那个玫瑰金的那个颜色，在阳光下照耀，就显得非常之有那种珍珠的光泽。 对对，这台车呢，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就是真的跟电影结合的很深了。 哦， 这台车跟大家简单介绍啊，这个道奇 D8 诞生1937年，装载的是直列6缸发动机。 嚯！ 然后呢，因为这台车它的质量非常的过硬，然后在二战时候成为军方用车，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立下汗马功劳。 嚯！ 那么你看它的桥段设计，它开着这辆车去救那个张将军，而张将军可能最后很多应该影评也说是谁呢？就是张自忠将军。 哦， 哎，所以说这个跟这个电影这个桥段结合的还是很深的， 但也挺讽刺的。 哦，怎么 的？不是，你想啊，根本一郎，他是当时是日本的一个特工，他开了一台美国车，然后最后被咱们所谓的这个爱国人士去截了去，然后去救了这个张将军。 不管怎么样，也契合到整个主题的电影，邪不压正嘛。 啊，邪不压正，就你管你是谁的， 对，管你是最终还 得正过来。我觉得那车后来我扒了一些很多这个小图片，我发现那个车当中有很多一些小的细节。 对对对， 是不是？ 对，特别好，特别有意思。 就是大家都知道捷豹那车标是一只 豹子 往前跑 立着的， 哎，头向前。 对， 但其实在这台道奇的 D8 上面，它的车头也有一个立标，只不过那不是一只豹子，是一只公羊。 对，道奇的那只公羊，哎，这个非常的形象和立体，栩栩如生。 没错，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有没有印象说那台金色的车呢？记住啊，道奇的 D8。 对，第八， 行，彭于晏这个小鲜肉的两台车跟大家都 说完了， 我们再说说谁开的车呢？ 说一个女性吧，那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位女性的开的车， 是许晴， 她当时开了一个车去找那个叫巧红是吧？就那个裁缝， 对， 她去给她报信，她开的那辆车，大家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我印象很深刻，但 漂移过去的是吧？ 不是，车呢？不清楚了，但我依稀记得那是辆双门的跑车。 哎，对，反正我记得他好像是就是飘过去的， 而且他好像是在整个影片当中唯一开过车的女司机。 对， 然后那个裁缝是骑过摩托车， 还有自行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吧，别卖关子了，那是什么车？我没看清楚啊。 这个、新款，那时候是新款的福特 A 型车。 哦， 就是当时福特旗下最新款的 A 型车，确实如红城所说，是一个双门的跑车 ， 真是这样啊！这个车是首次使用了标准化的驾驶操作控制机构，初具现代概念的整车电气系统，三档手动变速箱以及四轮鼓式制动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听到这些词都觉得哇，这个特别有范儿，特带感？ 没有。现在听起来你觉得他们的变速箱才三档的， 那个时候嘛，30年代啊， 还鼓刹就得拿出来说道 那可不， 独立前悬挂都是主流，都是高级配置， 途达到现在后轮还用鼓刹呢。 就是甭管怎么着，你是轮还是鼓啊，好用就行，是吧？但当时那个时候的汽车工业真的是